什么。 怎么？

星星

手，我将会坚持爱过之后再也无怨无忧。其实我所盼望只是瞬间的挽留，让你细细看我，也能让我看看你是否真心地爱我，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 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 顺势冰冷的雨冷冷地打在脸上，像一场残忍的爱情剧情一样。一个人在路上，在街旁傻傻地等着那是谁的拥抱。不必哭不必闹，我过得一样好。爱也断了也乱了，让夜越来越暗，也破了，再也回不来了。心已死了，已碎了，不想再去爱了。我们之间断了乱了，爱也断了，也乱了，人也越来越安静了。梦也醒了，也破了，再也回不来了。心已死了，已碎了，不想再去爱了。我们之间断了乱了，烛光顺势冰冷的雨冷冷地打在脸上，像一场残忍的爱情剧情一样。一个人在路上，在街旁傻傻地等着那是谁的拥抱。不

的歌谣，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叠压，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叠压，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gotta make me change my mind. Baby, I got your number. Oh, and I know that you got mine. You know that I called you. I called too many times. You can call me, baby.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You got to call me.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eer, and I'll turn right back around. Give me one reason to steer.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